好啦，晚上十点正啊，啊准时开波啊，咁咧就喺呢一个节目开始之前咧，等小女子埋一个小广告先，分类小广告，噔噔噔噔，小女子嘅绝作呢、這个东头湾道九十九号嘅第一册啦吓，即系如果有第二、第三、第四个嘅册嘅话咧，呢个一字就成立噶啦，咁咧就系我嘅第一本呢个绝作啦，咁、就阿草会送翻一本俾你噶啦，咁、咧就吓、是，咁、大家咧就可以喺呢一个各大嘅书局啦就有售噶啦，咁啊最近都好开心啊，咁啊即系有啲朋友都好捧场啦，咁初头谂住，哎呀死啦，会唔会俾人即系摆晒喺仓底冇人要咧，或者会唔会真系即系冇人买咧？咁样净系得呢几个人买咧，会唔会？咁咧啊，都唔系嘅，即系原来都好多朋友咧，即系支持啦。咁有人就话买唔到，咁样唔知系点解？ 我咪买唔到咯。 系啦，你系咪俾阿 我俾我俾阿同 区嘅听 埋晒我啲书？ 将军澳区， 我要跨区去买书，你好唔好意思啊？ 真系啊！哎，叫你唔好咁浪噶啦。吓咁、另外，因为其实有啲海外朋友咧就话，点样买咧？咁其实就可以去明报嗰个书报社嗰个叫做网页，明报嘅网页上面咧就有个海外订购嗰个嘅一个 page 嘅。咁会 po 翻俾大家啦。即系如果你唔知点样揾嘅咧，咁可以问下我啦 ，PM 我啦咁样吓。咁啊，多谢大家支持先啦吓。你知啦，即系出书呢样嘢咧，即系好啊，留翻把势，唔好就。賤煲底俾人，咁希望唔好係賤煲底啦。 一定唔會啦，啊，唔係 我好薄嘅啫，唔好賤啊。 整個口號啦， 乜嘢？ 某個商品啊，嗰個口號咯，你哋買咗未咁啊？大家睇呢啲， 今日買咗未啊？今日買咗， 我哋唔好提今日咧，日日買一次。 唔係，我中意炮灰嗰個啊，佢話咩？熟讀東頭九十九啊，不會藏私也會偷啊。真系好有创意啊！多谢晒跑灰，多谢晒各位。咁入边咧，其实逐个名谢啲朋友噶啦。咁啊，如有遗漏咧，就实属巧合。吓，写晒你哋噶啦吓，吓冇疏冇欠啊吓。OK， 好啦，咁啊卖完广告啦。咁啊头先讲个阿草啦吓，咁啊就都未正式介绍你添。咁啊阿草就第一次咧喺我哋节目见面啦，同大家睇下佢。官仔骨骨咁樣， 行業需要啫。 係啦，咁啊鬼故我唔使介紹啦。 拆啦，啊，你睇下我，你睇下我黑衣仔咩？成個拆仔， 失禮人家你真係， 失禮人你早啲開聲啊！ 唉，真係 遇到老犀利，我唔係煲胎嚟 嘅。唔係咁樣點俾到教訓你啊？真係冇啲人生經驗。咁啊嗱，咁隔離嗰位美女咧，其實都上過我哋節目噶。咁就係講過一個奧地利嘅一個倫常案係咪啊？ 係啦。 我生日嗰日 係咪啊？ 多謝曬，多謝曬。原來事隔有幾個月啦，係啦。今日其實煲回喺度咧，都係有一個原因嘅，因為今日呢單案咧同佢有關嘅，即係唔會無緣無故坐喺度嘅，係有原因嘅。咁啊，一陣間講下啦，呢單案啦。咁啊，至於阿草咧，咁不如由你自己介紹下你自己的身份啦。嗱，除咗奇案迷啦，我知你又係 奇案迷啊，肯定啦，因為之前都有聽阿花家姐節目啦，咁就亦都今次其實第一次同阿花家姐坐低做節目， 好似係。 系 啊， 系啊，试过企喺度做，试过哦，今次第一次坐， 反正唔系瞓喺度做先啦。咁或者介绍下你自己背景咧？ 即系本身自己，我系喺律师楼里面工作嘅，系啦，咁亦都有陪同一啲大状啦，咁入即系出入高等法院啦，咁亦都有参与一啲嘅case 啦。咁主要我自己就。處理文職工作多少少，係啦係啦， 即係係咪俗稱嘅師爺？ 哦，係啦，你哋 介唔介意呢個 term 噶？ 其實都唔介意嘅，係啊。 不過就嚇，即係譬如警察唔中意俾人叫差人啊咁樣。 哦， 係啊， 差佬啫， 差佬啊，差佬。 不過因為好難去喺香港，就因為就冇 legal executive 呢個professional position 嘅。咁就所以其實喺香港都係即係除咗 lawyer 之外咧，咁其實一般你話去初步同一啲客户接觸啦，係啦，或者甚至做一啲即係我哋正所謂講嘅執頭執尾啦，資料搜集啊咁樣啊，都會係我哋呢啲嘅你可以當係 legal card 又得，係啊。 不過就我哋嗰時去庭度聽審咧，都好好奇咧，好想睇下師爺上面手上面嗰個 file 咧，嗰個 box 啊，睇下裡面嗰啲相啊、資料啊嗰啲咁樣。係啊，又喺度即係人哋食飯嗰時候，又想睇坐近啲睇，聽唔聽到啲咩先咁樣。 即係除非你話下下都係即係碎尸萬段嗰啲案啦，咁先至話嗰啲相咁精彩嘅。咁如果你話普通一般一啲 criminal case 啊，可能或者係店鋪盜竊啊嗰啲咁，就未必有咁多相。 咁又係咁而且唔係話單單都係咁即係 係啊，香港都唔係啊，香港都唔係話每年都唔係話好多兇殺案嘅。 係啊，因為你未聽曬啲東頭啊嘛，東頭好多嘅，好多兇殺案嘅，起碼有99單啦，遲啲。咁咧就所以今日阿草咧之前俾咗啲料啊草睇啦， 佢都話：，誒、欸，其實呢啲濕濕碎咧，我哋平時嗰啲畫真係好多好厚噶嘛，係嘛？即係睇慣呢啲文件，其實就唔會太辛苦嘅，即係睇呢啲資料係嘛？ 其實 因為我哋期望咪有啲佢哋都會，即係有時會俾啲面色我睇啊。哇，咁多點睇啊？ 即 係我見你哋平時上庭咧攞嗰個 kit 咧，係比起人去旅行更加大的。 係咯。 哦，一啲啦， 好多文件喎，咁樣。 哦，其實 係咪真係睇曬佢㗎？ 當然就如果係我諗成個團隊裡面咧，其實基本上大家都有高呼咗即係一啲嘅文件，因為其實有好多譬如話即係一啲證供一啲舉證啊，甚至一啲即係其實即係主要譬如話甚至係一啲答辯書啊等等咧，其實就你睇翻唔同 case 嘅類別同埋情況，但係一般如果你話真係講緊謀殺案呢啲 case 咧，嗰個劫就真係學你哋話齋啦，即係應該都係旅行大劫。嗰、那個 size， 唔係我見你哋好叻嘅。上次我睇謝俊奇咧，就我睇謝俊奇啫嗰次嚇，即係啱啱輪到去作工啊嘛嗰次。我見咧喺度話講到邊份文件咧，佢哋可以即時即刻抄到，真係好快咯。 點啊？呢啲就係一般講嘅即係 filing document 啊。咁即係我哋如果你講緊係一啲 legal card 或者師爺入行咧，基本上一開波就係做呢啲嘢噶啦。點樣喺 其實要好好記性喎。 係啊， 點知係邊一頁啊？ 做多少少 label 咯。即係其實如果你哋喺觀眾席望落去嘅話咧，咁可能見到佢哇，好似好快會抄到出嚟。咁但係問題係裡面有好多 sticker 啊， 做曬暗號㗎啦。 係啦，其實同埋排好次序嘅係啊。即係如果你話真係仲要個大總。上去去揾文件， 就鬧噶啦！ 即係咁，你會可能令到那個程序阻礙咗一個個進度咯。 所以你哋一個即係最強嘅後盾咯。 都可以嘅，唔好咁講啦，即係大家係團隊一部分。 一個團隊啦，嚇咁所以呢一我知道你依、這個身份咧，咁就令到你咧就識咗好多即係啲大狀啊，或者一啲即係好多收集咗好多故事啦。咁將來有機會咧，即係唔知係咪呢九十九集裏面啦，或者係將來啦，即係如果有機會嘅話，真係要揾阿草咧幫下手啦。咁好多謝你啊，真係好開心認識到你啊，可以介紹。 都好開心認識到我花家姐。 係啦，喺呢個節目未結束之前，可以咧即係介紹到阿草俾大家識啦。咁好啊，今日是一個好嘅開始啊！咁啊，今日呢單案咧，其實因為好想咧，你喺個即係我哋成日咧，我哋自己喺度估啊，成日都話庭上面咧嗰啲人咧，即係點樣做戲啊？即係法庭係咪即係要演戲嘅咧？個個都要係啦。咁你可能你親身接觸嘅更加多嘅你體驗啦。咁尤其今日呢單案咧，就好關做戲事同埋呢一個咧語言藝術啊，語言藝術事嘅呢單案咧，就係喺呢一個將軍澳即係阿鬼故王又係你環頭喎， 次次講親都按得將軍澳嘅咧，下次講一單唔睇得唔得？ 同埋阿聽話又係你哋個環頭啦，將軍澳大話消防啊催花記，好啦，這個名字是相當長嘅，咁但係一定要加翻大話兩個字，因為這個大話咧就係呢一集嘅精髓嚟嘅。咁就大家睇完呢個故仔啦，我哋四個消化完啦，係咪覺得好複雜咧 ，Bowie 嚇？是不是很亂呢、這個故事覺得 很亂啊可以講到這麼多大話我覺得很犀利、啊、 你有沒有心目中已經即覺得他哪一個版本是真的呢因為他又講了幾個版本的四個版本的一個人可以講四個版本的 他四個版本都不真四個版本都不真我覺得即不是說全部都是大話、但是不會是事實的全部咯 即有真有假 他一定是推曬給那個女死者的咯我自己覺得 嗱，咁今日點解阿 Bowie 喺度咧？因為呢一單案嘅女死者咧，其實咧就係一個電信公司嘅職員啦，或者可以講埋就係 PCCW 嘅職員啦。其實呢單案咧就好出名嘅當年啦，因為哇大家都覺得好貼身啊嗰件事，即係一個入屋推銷，跟住可以無端端冇咗條命嘅。咁有啲似我哋上個禮拜五咧就講咗即係個女經紀啦，咁去咗大嶼山 sell 保險，咁又係冇咗條命翻嚟，即係。大嶼山去到咁遠啦，咁但係而家呢一個女仔咧，就去到呢個將軍澳啫。你都係住將軍澳啦，係咪先？覺唔覺得將軍澳咁危險咧？但我哋好多案喺將軍澳喎，點解咧？ 只要我離開咗將軍澳就安全嘅啦。我喺度 最危險嗰人已經喺度啦。 淨係啊，鬼古王啊，咩話？你話咩啊？ 將軍澳係咪特別多靚嘅女 sales？ 佢唔係喺將軍澳 sell 嘢，係啊，不過佢係上門 sell 咁解。 佢咁啱去咗將軍 澳，但係就呢樣嘢就我哋融合再談，好多奇怪，有乜理由 sell 電話上屋企？ 係，所以我就問你係咪將軍澳特別危險咧？嗱，淨係你喺東頭啊，都講三單將軍澳加埋咁單， 係啊， 點解釋先你？ 咁將軍人口多咯， 將軍人口多，人口密集，係咪？喂，咁密集嘅地方好難犯案嘅，好容易俾人哋察覺嘅。 咁你喺间屋里面啊嘛， 喺间屋里面好难走噶，吓点可能抬条丝离开噶，系咪先？ 真系有办法嘅 ，QK 啦呢件事。 你趁人多趁乱咯。 你话大屿山我信啦，咁你收埋喺个即系草丛啊，即系山坡啊，即系嗰啲好偏远嘅地方，真系冇人知啊，暗角系咪先？但系你话将军澳点样离开呢个地方，然之后就去抌去第二个地方咧？ 其实最难过都系关啫，就系落到楼啫。你落到楼就得噶啦。 所以我真系呢单嘢都好多谂唔明， 冇错， 好多都谂唔明。咁好啦。呢一單案咧，就係亦都係要講一個原因，點解要講呢單案啦？其實即係因為呢一單案嘅女死者咧，就係我個朋友個表嫂嚟嘅。 有冇咁啱啊？ 係啊， 真係㗎。 係，亦都係因為咁而講嘅，因為同一日同佢傾開偈，咁佢就講起呢一單案。咁佢個表嫂正正就係單案嘅女死者。咁跟住佢都講咗啲內情俾我聽啦。咁所以今日咧都喺呢個節目裡面咧，因為佢就唔想自己講啊。始终亲人咧都系会有个，就算佢自己唔介意讲咧，佢好介意讲出嚟嘅时候会 hurt 到呢个女仔嘅其他亲人嘅，咁所以亦都冇可能勉强人啦。咁听咗一啲内情翻嚟嘅时候咧，阵间咧就话俾大家听，好嘛吓？咁喺呢个时候咧，先带大家咧就去翻2006年啦，2006年嘅四月啦，我哋去一去嗰个时空先。 喂 喂，伯母啊 ，sorry 啊。阿欣佢出咗事啊！ 吓咩事啊？ 2006年4月23日晚上，警方喺大帽山山顶发现一具全身赤裸嘅女尸，佢被一个垃圾胶袋包住，再放入一个尼龙袋，身上有明显嘅伤痕。 佢块面变晒形，成面血丝。我点睇都唔似我个女啊，根本都冇嗰种亲生女嘅感觉。 喺殓房，一个仍然未能够接受事实嘅妈妈，同一个伤心欲绝嘅丈夫，平日不相往还，不闻不问，估唔到令佢哋再次走埋一齐嘅，竟然系一个突如其来嘅噩耗。 鬼故王记唔记得上次我哋讲功夫少年啦？ 系啊，点解你知道我心里边讲咩？ 梗系知啦，我有读心术噶嘛。 系啦，每日一晚啦，琴晚又系咁样，今晚又系咁样。 嗰单案啦，你讲啦咁。 唔系嗰单案咧，又讲到咧就系阿妈妈认尸啊，就话呢个唔系我仔嚟嘅。 系啊， 系啦，其实个问题就系 涨晒， 因为佢涨咗啦，同埋佢个 case 就佢临俾人掉落海之前咧，已经打到猪头咁样，打到猪头再加埋俾海水涨埋咧。認唔到都唔出奇嘅，咁但係亦都係話冇嗰種感覺啊嘛。 嗯， 但今次咧其實就係唔係好多日啫，條屍基本上 應該係一兩日。 係咯，其實照計亦都冇俾水浸過啊，照計冇理由認唔到嘅。 唯獨就係因為嗱喺佢嘅屍體上面啦，呢、這個女仔屍體上面咧就喺佢條頸咧就有瘀傷嘅，咁可能就係、是法醫亦都證實啦，就係俾人哋勒斃嘅。咁即係話咧。佢系曾經即係缺氧啦，咁啊成塊面都好多血絲喺度。 咁大致身形都會認得嘅，不過咧，其實聽得出咧，佢真係唔係認唔到， 佢唔想認， 接受唔到，接受唔到呢個事實啊。 係啦，咁或者都要講翻一個背景啦，即係其實咧嗱，報紙有講嘅，咁但係即係我聽翻嚟嘅更加真實啦。其實點咧？嗱，呢一個首先咧講翻女死者啦。其實女死者咧頭先有張相嘅俾大家睇下，亦都係報紙而家即係大家睇到嘅流傳嘅唯一一張佢嘅生前嘅照片啦。呢一位咧就係、是、當年嘅女死者28歲嘅馮詠欣啦，咁佢就係 PCCW 嘅女職員嚟嘅，就係賣電話嘅女職員啦。咁佢其實咧佢當年咧就係、是、人哋嘅太太啦，嚇咁但係佢其實之前咧就係、是、離家出走嘅，佢係都幾反叛嘅，咁因為屋企咧就係、是、破碎家庭啊，即、就、係、是、爸爸咧就包二奶，阿媽咧就獨立撫養佢哋三個仔女，咁佢就其中一個。然之後咧，但係再細個嘅時候咧，阿媽同阿爸都冇辦法理佢咧，就將佢擺喺另一個親戚度嘅。咁咧，跟住佢個人咧，個心咧就成日都覺得，即係屋企冇温暖啦，冇人理佢啦。咁跟住佢就都性格反叛啊。咁然之後咧，佢就去識咗個男仔，亦都係佢即係後嚟嘅老公啦。嚇，跟住咧亦都係好快結咗婚咯。咁結咗婚之後咧，阿女婿同阿媽媽基本上咧就係冇兩句嘅。原来去到认尸的时候咧， 是第唔知第二定第三次， 第二次 见面嘅啫。咁所以咧，其實係根本係好疏離嘅個關係。而阿媽媽咧，基本上咧，亦都係極少見個女，因為個女咧已經係離家出走咗好耐 嘅。係啊， 所以咧，其實頭先咧，大家聽到啦，佢話冇一個親生女嘅感覺啊。或者 Bowie 又講下，你反唔反叛嘅咧？ 我唔反叛嘅， 即係。俾支麥佢咧，咪事都係聽唔到嘅。 而家你話唔反叛 啦，你代入咗呢個女仔嘅嗰個身位啦，即係你覺得係係啦，即係佢媽媽係咪其實係仲係好錫佢嗰刻，係唔想去承認啊？定係還是真係因為根本佢哋係好少見而覺得係冇呢一種咁親密嘅感覺咧？ 我覺得唔係嘅，始終十月懷胎啊嘛，就算失散最即係唔好講話佢而家唔係失散啦。就算有啲母女失散咗好耐，你都會認到噶嘛。即係雖然話。佢可能真係漲咗，咁你總有啲身上嘅特徵，冇理由做媽咪會唔知㗎。係係咯，佢唔係 即係覺得佢真係真係真係唔想 認，佢唔想認咯， 唔想認嚇。咁係啊，咁可能真係始終佢係好唔想個女行呢條路咯。咁最後竟然係咁樣死嘅。咁亦都我朋友咧就講翻咧，其實佢當年咧嗱，我呢一個女仔係佢表嫂，即係我朋友表嫂。咁即係話佢哋嘅即係我朋友個媽媽。个细佬个老婆就系佢妈咪啦，即系女仔姐妈咪。咁佢有一日咧就话舅母就打电话嚟，就话咧屋企咧即系佢哋屋企啊，佢个仔啊就俾人哋咧勒索30万，吓咁然之后咧好惊啦咁，然之后咧两个女士咧即系两位妈妈去做乜嘢？知唔知？ 去做咩？ 去咗黄大仙啊， 求签， 求签 系啊。去嗰啲唔係叫求籤，係一啲問話嘅嘢，即係問嘢、問問題，咁會有一啲人可以答你一啲嘢嘅，唔知點樣。我嗰啲唔係求，佢又唔係求籤嘅喎，即係總之係問事嘅、問事係啦。咁我唔知佢用咩方法啦。咁類似問卜嗰啲啦，係啦。咁跟住佢就話，佢問到乜嘢咧？佢就話呢個女仔咧話佢冇咗道氣咯。 哦， 因為當時咧，你記唔記得花槽藏屍案咧，又係咁啊？即係嗰個爸爸咧，就俾人又係勒索啊嘛，收到即係個仔嗰啲身體唔知耳仔定啲咩啦，跟住佢就第一時間咧，佢唔係報警喎，佢就走去咧求神問卜咯，咁啊即係好擔心啊嗰陣時嚇，然之後一問嘅時候話冇咗道氣啦，咁嗰時咧就已經心知不妙，咁點不知真係好快咧，就真係揾到屍體咯，所以咧就當時其實呢單案咧都好快就揾到屍體嘅。咁不如阿草嗱，你睇咗啲資料啦，不如考下你，記唔記得係點樣即係捉到呢一個疑犯嘅咧？即係當時點解會知道，即係點樣會揾到嗰條屍咧？喺大霧山嘅山頂嗰度嚇。 喂，呢、這個就真係考起咗啲， 梗係冇做。你個層次梗唔係講嗰啲啦，我都係梗。 你係專業幫我哋分析噶嘛？ 嗱，其實咧就因為當時咧。唔緊要，阿草當聽故仔，跟住咧就幫我分析一下啲專業位啊，好嘛？咁其實咧當時咧就係話有一個消防員啦，就俾人哋拉咗嘅，就喺呢一個尖沙咀嘅廣東道嗰度咧。 消防局嗰度， 消防局嗰度咧當值嘅。 係 嚇，咁點解會拉到呢個人咧？不如鬼故講下啦。 咁其實咧就係因為呢個女死者嘅先生咧就知道太太咧就失咗蹤啊。 係 咁啊，失蹤前咧有提過就話。佢會去某一個地方，就會簽張單嘅，咁去做賣手提電話啊嘛，咁佢就一出去咧就冇翻過嚟，咁冇翻過嚟咧，佢已經即係覺得奇怪嘅啦，但係咧就仲奇怪一樣嘢就話咧，佢就嗰陣時咧，因為都仲係用嗰個 SMS 嘅時代，咁佢 send 咗啲短信就揾到太太啦，希望揾到太太，點知道有短信覆佢，覆翻佢，但係覆佢咧就係話要你太太而家喺我手上邊。而家我要攞30万，系啦，咁样咧佢就鬼发现好唔 啊，同埋话佢去咗大陆啊， 系啦， 即系话你太太喺大陆， 你唔使翻啦，你太太喺大陆， 系文字上啊，文字啊嘛，系啦， 系啦，你太太喺大陆，咁而家我就要30万先会放你太太嘅，咁样许先生第一件事就走咗去报警， 系， 咁啊报警咧， 因为太惊啦嗰时实在， 咁样就呢啲情况报警其实差人好容易查到， 系， 好容易跟得到，因为佢亦都讲过。佢出門口前佢講過，佢會去邊一度做生意啦，同埋呢啲 SMS 嘅記錄咧啊，喺電話即係嘅台上面咧，可以 check 到好多嘢出嚟。 其實真係好快就揾到佢， 好快啦，冇錯。 係咯，其實佢又亦都冇乜嘢掩飾啦，嚇，即係你其實用人哋個電話去 send 個短信出嚟，咁人哋會 search 到噶嘛，即係喺邊度 send 出嚟啊，嚇，係咪咧都會揾到定位啊， 好容易揾得到。 絕對，同埋八達通啦，每張八達通都有唔同嘅曲咧，其實就你八達通去過邊度即係。 touch 過嘅話咧，其實都、嗯、如果真係揾嘅話，絕對揾到記錄 嘅。係咯，其實好多單都係咁樣破，嗯、即係八達通都係即係嗰啲警察嘅話叫三寶之一嘅嘛，佢哋話嚇。咁、嗯、其實咧就當時咧，呢、這、一個女死者嘅屍體啦，就喺大帽山山頂度發現啦。佢當時點樣嘅咧？佢就係擺咗一個黑色膠袋嗰度，再擺喺一個尼龍袋嗰度， 紅白藍袋， 紅白藍袋嗰度。咁咧成身咧係冇著衫嘅，一啲衫都冇嘅。咁或者大家如果記得咧，喺94年嘅時候咧，就有一個叫黃雲軒嘅男仔啦。就喺大帽山山頂嗰度咧，亦都係俾人哋棄屍嘅，就係、是、俾人綁架。到揾到佢屍體嘅時候咧，原來已經瞓咗去大帽山嘅，即係又係咁樣咯。好啦，咁啊，而家頭先講咧就話綁架啊嘛，勒索啊嘛，咁點解會無端端變咗係即係撕票嘅咧？咁又冇俾個錢喎，其實佢哋從來冇俾個30万出嚟嘅喎，咁又無端端咧就撕咗票啦，咁樣嘅喎。咁啊，阿波兒不如講下啦，俾你講下呢一個其實警察咧，即係喺呢個。啊、消防员啦，佢个名字叫你识读佢个姓咯，嗬？ 沉 沉 沉 立芬，其实佢嗰个沉字咧，即系姓谭，系啊，好多谢你帮我查。 我 Google 相处过都有。 其实啊，梅艳芳嘅妈妈咪就系姓沉，沉、這個、美金系啦。咁同埋即系《仕途行转》有冇睇啊？即系嗰个阿许绍雄咧，咪叫沉欢喜啊？ 欢喜哥 系啦。咁其实有人话读谭啊嘛。咁其實你又查過，又沉又淡。 我開頭以為係讀假， 以為假 啊！我開頭我諗我讀假，因為我先前睇報紙梅艷芳媽咪，我諗緊 假美金，咁驚嘅突然間。 假美金嘅名字， 但係因為通常啲人讀妹媽妹媽咧，可能大家唔知道那個姓其實係讀沉咯。咁、嗯、啊，鬼故講話有個咩咩沉咩腿話， 嗰、那個係少林嘅36。到36沉腿 啊，系啊，咁啊呢个姓几特别嘅？ 呢个姓系特别嘅，因为听闻咧就系话，因为其实佢本身都系姓谭嘅，系啦，就因为要避难走佬，系啦，就将个言字边唔要， 系， 所以就变成咧呢个沉字。但系就个问题就系、是、佢亦都有人仍然读翻佢姓谭咯， 系，好似话另外一个分支嘅人又系姓谭，就读谭啦，我就唔知点啦。 但系如果你想翻去查咧、嗯，其实都出到两个音， 系 两个音都系啱。 但系呢个男人就肯定系姓沉噶啦，咁啊因为已经 check 过晒。呢、這个男人咧，佢当年咧几多岁咧？48岁、 嗯、 一个咧离咗婚嘅男人、啊、就住喺将军澳尚德村某某楼啦，咁、 嗯、 啊有两个仔喎，据闻。 系啊，有两个仔， 两个仔咧系咪住埋一齐咧？ 系 不长啊，不长啊， 冇提过， 冇提过，但系我质疑系嘅，因为后嚟有提过咧，就 系 话佢想买个手机俾个仔， 系咁生日礼物， 仲话咧唔知点样个仔又未翻到屋企咁，我 suppose 佢个仔咧就会唔会同佢一齐住咧？咁啊呢个唔紧要啦，咁但系咧当年咧就呢、這、一个啊头先讲嘅冯永恩啦，佢就 PCCW 嘅一个即系职员啦，咁佢嗱。咁呢个要问一下 Bowie 啦，因为 Bowie 要透露一下你身世先。 我唔系做 PCW， 但系我都系卖电话的。 卖电话嘅吓，咁、啊、你系咪即系喺街上面要企喺度 sell 电话嗰啲嚟嘅咧？ 我就唔喺街嘅，我就有铺头嘅。 系你有自己铺头？ 我哋系有自己嘅铺头，自己嘅团队。 自己团队 系 哇厉害！即系你就从来唔使喺度日晒雨淋， 唔使辛苦咯，日晒雨淋 系系咪因为怕辛苦？ 唔使洗楼咯，即系简称佢上门可能叫洗楼、嗯、就唔使咯。 但系有冇谂过做嗰类咧？即系好似阿冯明恩啦，即系佢就系、是、系要日晒雨淋周围去嗰啲。 其实我 就 系惊噶，系、嗯、啊， 就搵多啲系咪啊？ 听闻系搵多啲咯， 嗯，因为你而家个钟又稳定， 但系真系惊咯， 系惊乜嘢咧？请问 即系打譬如我要一个女仔自己洗楼嘅。咁我点知嗰个人即系你会惊噶嘛？系咯，我又咁靓，一间熄机人哋唔睇， 唔会噶。你睇呢个节目嘅人应该唔系为咗睇美女嘅。 咁其实我都好危险嘅。 系喂，但系唔系嗰啲公司永远都话有守则俾佢哋噶，唔可以即系上次保险公司都话啦。虽然冇黑白纸黑字，但系都有成日同啲职员讲，喂你哋咧要点点点啊，着衫要唔好咁暴露啊。吓，尽量行孖必啊，咁噶喎，系啦。咁电信公司其实都系咪有呢啲咁嘅守则俾佢哋？ 我有朋友做紧咧，佢、嗯、哋就系行孖必嘅。咁、 嗯、 通常都一男一女嘅。 一男一女。 咁但系如果打个譬如， 嗯、 可能 A 室签成张签单啦，咁 B 室又签单，咁你唔会签完 A 先签 B 噶嘛？咁、嗯、你有机会分开咗咯。 越快很准， 即系可能你因为你 其实你都知道洗楼而家大厦好多有保安看间，其实会赶你走噶嘛。 系 系咯，即系呢啲就同你喺铺头唔同咯。 同埋你嗰啲迟一秒，人哋就要再谂下噶啦。 系啊，有阵时真系一时冲动， 梗系要快啲去 close 杀人一样都一时冲动， 冇错啦。杀人都系要快很准噶， 系啊， 系咪啊？即系要尽快即系搞掂啦。咁我以前都做過一啲，譬如即係嗰陣時都講過啦，即係上過人哋屋企 sell 水機嗰啲咧，咁嗰啲又唔同喎，因為咧係個公司打電話去揾某啲客，咁咧嗰啲人，喂 suppose 佢如果想殺人，唔係等你打嚟先殺你㗎，係咪先嚇？即係唔係佢揾你，咪你揾佢，咁咧就冇錯啦，好似感覺上就安全啲嘅，但係都會咧盡量兩個人一起去。就算佢話佢係阿乜師奶，好似望聽上去冇乜攻擊力啦，但你有時都會話唔知咩事噶嘛，係咪先？師奶都係殺人噶嘛，係咪先？咁啊，於是乎咧就都會行孖啲嘅通常。但係如果好似 PCCW 呢個阿馮永恩呢一種情況咧，即係其實有時都會係個客 call call 叫佢上門嘅咧，會唔會？據你所知啦，嗱，或者大家自己分享一下你嘅經驗啦，即係會唔會 call call 叫啲即係 sales 上嚟 sell 電話嘅咧？我想問一下。 我想其实如果 call call 都是直情要签单的了。 是。 是咯。 call call 上嚟屋企阿草有冇试过？ 同埋应该佢哋如果你话洗楼嗰啲咧，通常有阵时因为唔系个个会应门噶嘛，即系因为我本身都即系好早期都做过啲洗楼 sales 嘅，系啦，咁就基本上就如果嗰、那个 而家好难喎、啊，而家 系因为好难，因为 公屋都入唔到啊，而家冇话 但系有咗即系保安啊，基本上你。留下個保安員已經攔咗你上去啦。咁、 啊、 但係問題就即係除咗你話 visit 之外咧，其實可能有陣時候你會放低一啲 leaflet 啦，或者卡片咧，即係俾翻嗰個可能唔響度嘅， 擺喺個門頭，攝喺個門口架。 即係可能如果你話調翻轉頭，會唔會話有機會係當時死者係好 aggressive 去做，即係好主動，好主動去做生意，可能留咗好多啲嘅 contact。去俾人執到，跟住 contact 嘅話咧，呢、這個唔排除。 係、哦嗯。但係。即係都有呢啲，但係電話買電話會唔會咁樣咧？ 我就覺得奇怪就係咧，嗱，你一般sell 寬頻或者 sell 啲電視嘅 product 咧，上門洗樓咧好合理，好正常。但係我自己好似印象中冇見過人哋係 sell 手提電話 pan 嚟上樓洗樓，係啦。咁佢呢個 case 咧，就我覺得佢就唔係 洗樓嘅， 唔係洗樓， 唔係洗樓， 佢應該係聽啲 sales 嘅。 係點樣聽啲 sales？ 即係佢用電話 call call 人嘅。 電話 call call 咗之後咧，我客話要，好似阿Boy話齋啦，佢應該係開單先嘅啦。 個客話要就即刻上去 送機開單。 即係你意思話佢其實佢第一次上人哋屋企嘅時候係第一次見面嘅分鐘係咪？入到人哋屋企嘅時候係第一次見面。 因為其實有兩種做法，一種咧就係話如果送機開單咧，就好多時候咧，而家好多公司，尤其是而家你講呢間公司 PCCW 啊，佢係揾 courier 去做嘅，佢就唔係揾個 sales 去做。啊 ，sales 不過喺電話度同佢 confirm 曬全部嘢、 okay ， 就揾個 courier 去做呢樣嘢。 OK 嚇、咁其實啊，馮永恩究竟係點解會無端端佢係住本身住虎山道嘅、？OK， 咁佢就去咗呢個將軍路上德村，就去咗個消防員屋企 sell 咗個 sell 電話 ，sell 下就名都冇埋。咁點解佢會上咗去咧？咁啊，梗係有段故事噶啦。嚇，呢個消防員係點樣 approach 呢一個女仔咧？又係有段故事嘅。咁陣間我慢慢講嘅。但係咧，點解呢一個陳立芬咧，佢咁大鑊咧？人哋喺佢屋企咧就揾到女仔嘅信用提款卡。 嗯， 係啦，同埋咧喺佢個 locker， 消防處個 locker 揾到兩部電話，一部 Nokia， 一部 PCCW， 都係嗰個女仔嘅電話。 仲有一部係有 SIM 卡喺裏邊。 仲有 SIM 卡嘅。咁點話你？好明顯鐵證如山嘅咯喎， 點打打唔甩啦今次 嚇，跟住咧屍體就喺大帽山山頂，又係由你陳立芬帶啲警員去揾嘅喎， 咁啊真係洗唔甩啦今次， 係咪咧嗱？如果就咁聽，大家係咪覺得其實喂咁好明顯都佢都冇得唔認啊？係咪啊？ 係啦， 咁如果你點會知道屍體喺邊先得？ 只不過係案情係點樣嘅啫，係啦，即係認就一定要認嘅成單嘢。 阿偏偏就真係唔認， 係啊， 偏偏就真係唔認喎，唔認都算啦，佢仲要咧。大话连篇、哦，即系我其实咧，我睇咁多单案咧，我未试过有听过有一个人可以作咁多个大话出嚟嘅。 佢一路不停咁样改大话，喂改口供咯。 好多大话真系。 系啊，有好多个唔同嘅版本。 多到咧，你听完之后咧， 我哋啲记录错晒头先。 都系啦，都好乱。哇，你想讲想讲乜嘢究竟吓？咁当然一个人即系如果我哋都讲过咯，想即系上次仁哥都话啦，佢去半个钟头凑格啫嘛，已经翻嚟讲十个钟啦。 即係佢都話，即係其實呢件事真係好恐怖，好恐怖，好恐怖咁樣。佢話如果一個人咧，佢為咗唔使坐監咧，佢可以咧係不惜一切咧，佢可以作好多故事出嚟，去混淆視聽嘅。 但係警察最中意呢啲犯。是啊，最喜欢多几个不同版本，最好是十个不同版本。因为你当你去到这么多个不同版本的时间，你一拎出来的时间就不会有人信你讲的东 西。那是的、 啊。是啊，所以警察最喜欢这样 的。是作假自谤。 是啦、 啊。是不是、嗯啊、那就好啦，去下一 part 之前要讲一讲，我们有个听众叫 Quincy 啦。他就这单案他朋友当年有份上山搜索的，即是做警员是不是 ?CID。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联络一下呢，即是有没有什么线索呢，我哋可以集體收集一下啲一啲線索翻嚟啦嚇。咁啊阿 Donna 就話而家冇公司要洗樓噶啦，係嘛？即係而家唔使去洗樓呢樣嘢噶啦，少喎、啊、真係，而家都好難啊，嗬！即係著重個 唔夠 effective 咯，可能係咯。而家基本上大家都係上網啊、手提電話啊，咁可能喺嗰啲 channel 去做 promotion， 可能仲容易啲。 係，好似而家呢啲大電信公司咧，好多時咪話外判嘅。係 啊。 咁我試過咧，有啲寬頻公司咧，佢真係扯到不得了嘅、嗯，即係只係其實好唔覺意咁接觸咗一次啫嘛，佢可以咧日日夜夜都打電話俾你嘅。我已經話咗唔要啦，佢仲繼續，第二日佢好似唔記得咗，咁又打嚟。 你咪算好啊！我某一間公司就打嚟，我話我用緊你哋噶啦，用緊都仲要打嚟，跟住一轉頭，跟住又打嚟，我話我都話用緊你哋噶啦。 嚇、啊，咁啊就真係反映即係生意艱難，好、嗯、難，我諗好難揾食啊，係咪啊？不過有冇咩補充一下？你呢個行頭係咪好難揾食啊？而家定係穩定啲啊？你而家咁樣 做好啲嘅，因為我唔係冇乜冇誒公司係冇。要跑數，但是我哋冇唔係賣 service 嗰啲計劃啊嘛，我哋真係實在在賣部電話 ，hardware 嗰個 係啦，咁、你變咗你服務嗰啲係真係難啲嘅 ，OK， 係啊，就等於你用台都好多個台啦， 咁使唔使出賣美式咧？你 我 嚇，我嗰啲 梗係要啦，每一天都要啊。 其實我都係嘅，你有冇諗過啊？ 其實你都係啊，係咯， 諗唔到咧，係咪先？真係啊，咁都得。 不過而家啲電話基本上每兩年都要換一部噶啦， 係咪啊？ 即差唔多嗰啲 到期嘅， 係啊，嗰啲。即係嗰保用期就換新， 係啫。咁但係大家鬥平鬥賤啊嘛，咁其實咧都係好難揾食嘅。喂，會唔會因為咁？上次我都話啦，即係點解上次我哋講個女死者，佢會去咗大嶼山咧？阿妹都話啦，佢個妹妹話，阿家姐話，今次我執到啦，我咧即係揾到我人生之中咧最大筆錢，就係揾到一單咧30万嘅，即係會有30万佣金嘅一個大嘅單、一個生意。跟住咧，佢就信以為真，然之後佢就去咗大嶼山，就俾人哋殺死咗。咁、會唔會呢個馮永欣亦都係因為即係錢嘅因素、經濟因素，會唔會好心急去即係、去做一單生意而咧，即係不惜一切咁去單身一個女仔入咗人哋一個即係消防員？喂，會唔會一個消防員係一個 信得過、 好信得過、好正直，或者係 Pat 你覺唔覺得啦？阿 Angela 咧？会不会觉得唔好啊？零头消防员、打排球、即系同埋即系喺纪律部队里面咧，即系其实消防员即系讲翻你，譬如话债台高筑啊嗰个情况咧，系、实在系都系警队系比较最严重嘅，即系消防员俾人感觉系健康啲，生活系、即系健康啲、正常啲噶嘛，会唔会个形象都系比较即系正直啊，同埋令你会冇乜戒心咧？ 你覺得？ 我覺得我唔係唔尊重消防員，不過我感覺上消防員係好冷滾咯。 得啦，我哋作為呢一 part 嘅結束先啦，我哋大家要冷靜一下先，我哋翻嚟再講呢個故仔。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東頭灣道99号。 人做網台，你做網台。你呢个女人咁辛苦自己做咩啊？想知咩叫专业？睇东头湾道99号，你咪知咯。我啲奇案头脑都喺度练翻嚟嘅咋。花家姐，好细个就睇佢啦。呢次仲唔俾人闹死咩？每逢睇节目嘅时候，我双眼都望向左手边。阿花花，下一辑节目嘅时候，可唔可以坐去右手边，等我平衡翻件事啊？再长此落去嚟咁，我要睇眼科噶啦。各位啊，呢、這个故事教训我哋咧，做人千祈唔好过分高调。我衰咩啊？高调咯，要还㗎。